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看窗外又飘起一朵绣花来，你的鞋的胸口取暖。看窗外飘起一朵桃花来，你的鞋的指头滴在春天。我再不敢听你唱过的每一首歌，字字句句刺痛着我的心窝。我再做不了那些疯狂的事，还为另一个人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没有想的想的只剩我在这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现在去飞到哪里。有人说这生没有所谓永远，我只相信平凡的每一天。当你上你上班直到白发翩翩，你还是说我长得帅，我说你长得甜。我快乐不要再自我欺瞒，爱来爱去总有一天要爱爱爱完。我们的故事在电视机里面上演了几百遍，我才发现， 才发现，你说 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没有想的想的只剩我在这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现在去飞到哪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